那么思索的问题如何进行解决呢？首先我们看看解决思索问题的策略。第一种策略是要防止思索，也就是我们说预防思索，它预先防止思索的发生，来保证系统永远不会进入思索状态。第二种是思索的检测与恢复，也就是说这种策略我们允许系统进入思索状态，但是我们要周期上的检查系统中有无思索，如果有，我们就要把系统从思索中给恢复过来。在这两种策略中都会引起事物的回归。如果系统进入思索状态的概率相对比较高的话，那么我一般采用思索预防的策略，我们就要防止系统进入思索状态，否则的话我们则可以使用思索的检测与恢复，这种策略则更加有效。